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。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，这玩意真好比神仙一把抓，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，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了，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，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，洗一回消一回肿，洗第二回复原，再洗第三回，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，鼻子头闪光，是脑瓜门倍儿亮，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十岁。哈，大伙一看不服，这个药力是不行啊。江天达也乐了，各位啊，我可不是自私，这只使了一个子儿，九子莲花还剩八个子儿，我可要独吞了啊。一个呢，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，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，大家也同意了。江天达非常高兴，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。那位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？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。到了后文书，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一路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，五行昆仑绝命台，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。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，要没有这八个子儿，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，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。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，一问经过，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就说，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了。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，他把眼一闭，口诵佛号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，这都是贫僧的罪过。老和尚暗下决心，等回到少林寺之后，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，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真这么做的，这咱不必细说了。欧阳普中这一好，大伙都来精神了，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，找郭昌达去，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。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？暗箭伤人，太不丈夫了，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，非算这笔账。对，上八王内把他们都劈了。大伙可真气坏了，这不是起哄，都发自内心，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。他一向忠厚沉稳，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。老和尚一想，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，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，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，能完吗？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，我说各位啊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说吧。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，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擂到今天算十天了，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， 这个霸王泪是接着打呀，是就此结束了，也不清楚。我的意思呢，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，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，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咱们好做到心里都有数。诸位以为如何呀？哎，对，一举三得，这办法好。那谁去呢？徐良站起来了，叫师傅，我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梁子，你跟当初不一样，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，吃着一品的俸禄，这种事别人去就可以，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？云瑞过来了，师傅，要不我去？不行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。再者说，我不是小瞧你们，要打仗你们可以，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。那您说谁心细？那除非那个人，别人谁也办不了。大伙就问谁呀？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，非这匣子不可。房叔安一听，吓得光放了个屁，心说把这蒋平太缺德了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？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，数那帮人恨我，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。房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， 你我爷爷，您不对，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，我也没少请您吃饭，您这是何苦来的？ 小子，非你不可，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，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。孩儿，我问你，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？ 那倒是啊，没有几个，除了我爹之外。 好了，你心眼多吧，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？再者一说，你善于随机应变，谁也赶不上你。下书嘛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又不是叫你去打仗，就叫你到那摸摸底，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，你怕什么的？别人我不清楚，对你我还不清楚吗？死人你都能说活了，你怕什么？哎， 可也是， 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，还挺爱失捧，蒋平这一捧他，他也找不着北了。 好吧，我四爷爷说的有理，那我什么时候去？ 现在你就起身，我写封信，你带着，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。 明白了， 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。范江府蒋平写了封信，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，主要叫防范去摸底。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。 你看各位，一会儿咱们再见啊。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， 后会有期。 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，方叔安出了西门，等到了西沙坳，这天就快黑了，晚风一吹， 树林里头刮起大风，叫人脖根都冒凉气。 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，我的妈呀，我刚才糊涂了，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，我纯粹是找死啊！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分谁我可活不了。 哎呀，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？可又一想，已经到这步了，能说话不算吗？ 人蒋平做的决定，这就是军令啊。方少安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。忽然的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，遇上个老头，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、无影掌、隔山打老牛。那老头说的明白，要跟我交个朋友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哎，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，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得找找。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，像个喇叭筒似的，边走边喊：“咦，老爷子，老朋友，老祖宗，您在哪呢？”喊了半天，一看没人，方叔安这个泄气就甭提了，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，他也不是神仙，他也不会掐算，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？我这不是瞎吵吵？他心里正在想着，觉着脖子冒凉气儿，有人吹他一下。我谁呀？别闹哎！回过头一看，哎呀，我的老祖宗！我正想您呢，您来了。方老爷，老朽说的明白，讲的清楚，你是盲婶子，你找我不容易，我找你容易。你一出了迎宾馆，我在后边就跟上了，是不是？你去下书，我的天哪！我您的耳朵有多长？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。呸！说说就吓到了，有这么比喻的吗？不，我说错了。他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？您听谁说的？嘿，书信在我的手里，我不全明白了吗？啊！方砖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，没了。再一看，在老头手里头。我您真是老宝贝儿，什么时候拿出去我都不知道。要叫你知道，这九十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？方老爷，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？我说老爷子，您可别叫我老爷了，您就管我叫大了孙我都乐意呀、啊。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，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，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？我不想别的，我就打算请老爷子给我帮帮忙。您那叫什么玩意儿？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，您帮我一把，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，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，您就把我救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。方叔安，我要不为这个事儿，我就不来了。我把个底告诉你啊，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，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，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，你认为我吹牛。今天咱就试试，我是吹呀是不吹。你到了莲花观别怕，不管是谁，你可劲儿给我吹，懂吗？乐意骂你就骂，乐意打你就打，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，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。方叔安，你敢不敢？哎呦我的娘哎，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。那对郭昌达也这样，他算个屁。 就郭长达的师爷来了，你也给我骂，我说揍他也照样揍。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我不能露面，我怕遇上熟人，你在前边注意，我在暗中给你帮忙。啊，您不露面，我在前面追。对，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，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，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。你手往下一落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替你打，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？哎呦，你老祖宗，我的活祖宗，您真要这么捧我，我得怎么感谢您呢？嗯，谁让咱爷俩有缘呢？就这么办啊！今天来个前后脸，大闹莲花观，也给你房树安嚷嚷明，妥了。老爷们们，咱一块走不？倘若被人发现，多有不便。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对于我，你放心，你甭找我，我就能找着你。往后可别叫啊！你一喊一叫，叫别人听见，岂不就露了线头了？哎，好嘞，咱们一会儿见。老头说完一哈腰，钻进草丛，三晃两晃不见了。房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哎呦，那老宝贝真行啊！哎，这老头是谁呢？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。问过几位剑客，人家都晃脑袋。至于他这种功夫，都听说过，不知道谁会。这回啊，我不能放他走，帮完了忙，我得料施小计，把他带回英兵馆，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。方叔安打定主意，脚下加紧，简短解说，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。方叔安刚要害怕，又想别害怕，你老头说了，越横越好，我怕什么？你看这人呢，精神作用，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，方栓是格外的精神，大脑袋晃着，脖子梗梗着，腰板拔着，大步流星来到门外。开门，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，开门。啪啪啪啪啪啪，里边有人说话。哎，谁啊？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？把门都要砸掉了！等等，里边把插罐拔开，顶门杠子撤掉，门开开了，出来几个小老道，举着灯笼一照，啊，哎呀！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，您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？然也。去大里边送个信儿去。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，就说我老方来了，让他两廊洞月，红毡铺地，吹三通，打三通，列全队迎接，把我老人家接进去。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，要不按我说的办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杀你们莲花观，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。啊，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，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。哈哈哈哈，你等着，我们到里头送信。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，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。方爷，见着我们总门长了，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，总门长是满口应承，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，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，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。放他妈紫花屁，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？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，不如我这转身走了，他别后悔。好好，您等着，我去送信去。这小老道又回去了。房叔安等啊等啊，哎，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。 再看郭长达，满面春风，洋洋得意，眼睛毛都乐开花了，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。郭长达手拿着拂尘，带出了100来人，分立左右，他迈步出了角门的，一看是方叔安，不亮天尊，这不是方老爷吗？然也，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？正是。方爷，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吧？当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。书信在何处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要想看信不难，咱得到里边。好啊，我太欢迎了，方爷请。请。和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，毫不畏惧。 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，心里可直敲鼓。他俩眼睛啊，往房上直转悠，往墙头直学嘛。心说我的老祖宗，你来没来呀？你可得保护我呀！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，你再不来，可要了孩子的命了。又一想，不能，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。这时，方叔安走进厅堂，到屋里他就一愣，一看正中啊，不是郭长达坐着了，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的。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，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，垫上铺着凉席。往正中央一看，好嘛，这位怎么这么凶啊？就在椅子上坐着，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。这张大脸没有2尺长也差不多，比驴脸还长着一半，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，波浪似的鼻子，翻鼻孔，大菱角口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里出外进，满嘴的大黄板牙，两片大山峰耳朵，往脑袋上一看，我的妈，这是长的什么玩意，嘟嘟赖赖的。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8个小脑袋，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，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。这真脑袋一动，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。方叔安心说，我的娘，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往此人脸上一看，面如滨州铁，还满脸大黑麻子，穿着一身道装，眼塞金灯，居中而坐，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，飞剑仙朱亮都没坐。再往上垂手看，上垂手一人，打冷眼看好像3尺地灵摸陆坤，使者一看不是，陆坤在旁边站着呢，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，脑袋比方叔安脑袋还大，但是不像方叔安的脑袋比较顺眼，老方这脑袋是圆形，赶这位是南北头，就跟那榔头似的，大奔的头，大鼻鼻，小脸不大，一对红眼珠，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，眼塞金灯，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，手里托着一对钢胆。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，一个红脸的老道，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，扎朋克的须髯，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，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，绣着阴阳鱼，背后背双剑，手拿拂尘。 方福安一看呢，这新来的，原来没见过吗？究竟这三位是谁？他不认识。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，老方扬起脸一看，好像没吓趴下。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，没有天花板，这大梁都能看见。他一看这梁坡上趴着两只大鹰，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，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，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，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，足能有七八寸长，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，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。老方一说，我的娘啊，我这什么呀？这是哦，甭问，这是这几人带来的。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，这玩意儿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？哎，老方就觉着桌子帘也动狠。哎，怎么事？目光平视一看，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，脖子上戴着脖圈，转圈有小铃铛，爪赛金钩，眼赛金灯，把帘撩开，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，只玩这个劲儿，连挠脸再晃脑袋，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！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，马上就窜出来，把老方摁倒在地，是开膛摘心。老方一瞅，二话没说，汗先冒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慢说人增加了，连兽都来了，这叫人兽同室啊！四爷爷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，郭长达给介绍：“方爷来了，不能让你白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，看着没？认得这位是谁没？”说着话，他用手一指，大脑袋上戴着八个小脑袋，这位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。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。王叔安一听，这脑袋本来就大，刹那间就大了九圈。我的妈呀，闹了半天那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他也来了。坏了，看来这八王雷不好打了。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。房叔安又一想，怕什么？还有那老头呢，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？有骆驼咱别吹牛，其实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，我吹一吹，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，看他能办到不能办。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，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。很显然，莲花观的贼呀，人数增加了，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，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通过介绍闹了半天，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成达。这个纪成达的老师 这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，于和于九连。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。房叔安呢早就听说过，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啊。那位说，季承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？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？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郭长达立下八王擂，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。事先他没有准备，他敢吗？当然不敢。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。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。但是郭长达也清楚，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，肯定是不能来。但是他不来，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，不管是谁来，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。真叫郭长达猜对了，金灯剑客真就没来。由于自己身份太高，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，所以派了几位代表。正座这三个人都是，头一个九头神雕季承达，第二个是一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，第三个父姓公孙单字良，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，驾着双鹰牵着双猴，这才来到莲花观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，他们好悬没耗子动刀窝里反，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。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？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。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，简直乐懵了，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，乐得也找不着北了。可这三位呢，你别看身份那么高，自不量力，一点涵养都没，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，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，把嘴一撇净说大话。这季承达说的明白，八王擂啊，开不开没用，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，把八阵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。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，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礼佛欧阳普中，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碌碌之辈，我要他们的命，真好像探囊取物。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，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。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，把大眼皮往下一垂，是一阵的冷笑。哎，郭长达看见了，郭长达就问老剑客：“您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“那您乐什么？”“哎，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，所以我才乐。”“不对，您这是冷笑。”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，咱们都是剑客，又是一家人， 但讲无妨啊。九头神雕纪承达点了点头，诸亮，那你就说说吧，你乐什么？诸亮被逼无奈，站起身来一抱拳，各位，既然叫我说，那我就说说。哎呀，人呐，不能自骄自傲，别忘了骄者必败。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，要倒退十年，我比你们还狂，我比你们还傲。有骆驼我不吹牛，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。回忆当年在阎王寨，我就是这样，结果怎么样？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，我处处撞钉子，撞了个头破血流，好像没把老命搭上。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我的也不是没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阎王寨失败的有多惨，真是我没想到啊！苦心经营，一载挂零，实阵赌输赢，结果大败而归，阎王寨覆没。幸亏我腿快，才保住这条老命。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，轻松狼牙剑。我发现半赤峰王典、王金龙和电光侠火玉贵，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。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，自吹自擂，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。结果怎么样？什么庆贺人头会呀、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，光朋友就请了800多，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。王典送了命，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，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，简直是惨不可言。我飞剑仙诸亮无处投奔，这才落到莲花观。各位老剑客，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？我希望诸位拿我当一面镜子，做事情千万要谨慎，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。放下远的咱说近的，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？能完得了吗？据我所知，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，给他治眼睛。如果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了，必然到莲花观找咱们算账，要是我也得这么办。首先他要问一问，谁给下的药，谁给出的主意，他非要凶手不可。当然欧阳普中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他不是孤立的，三亲六故弟子徒孙有的是啊，拽耳朵腮帮子就动啊。我说要把这些人都激怒了，都到莲花观来，季老剑客，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了吗？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门彻底消灭不成吗？大概不能吧。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，我有点不爱听。你看朱亮这个人，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，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。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，在这个场合他一给支锣锅，他不找倒霉吗？ 还没等他话说完呢，九头神雕继承大啪把桌子一拍，茶碗掉地摔了个粉碎。继承大就站起来，用手点指飞剑仙：不亮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长三甲五义的威风，灭咱们莲华派的锐气，冲你这么一说，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。哎，老剑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朱亮可没这么说，本来我不想讲，是总门长叫我说的，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？我让大家戒骄戒躁，不要骄傲自满。老剑哥，难道这是歹意吗？朱亮，你给我滚滚！这莲花观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。朱亮还挺命，回首把拐棍抄起来了。好好好好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，高特了。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。那位说：怎么还摘摘晃晃的？您别忘了，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，用拔不敢铲好学没把他掐死，他两个肋扇嗓子都有伤啊，至今伤症尚未痊愈，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，脚有点轻。哎呀，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，你看看，大敌当前，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。朱亮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，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。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：朱老剑哥，朱老剑哥留我，别，快快快，坐坐坐。我季老剑哥，你也少说几句。我说你们说的都对。那么季老剑哥的意思呢，我们跟三侠五义斗，就得有把握，就得有信心，非胜不可，给大家鼓鼓劲儿，这不算不对。可朱老剑客呢，叫咱们引以为戒，不要掉以轻心，也不是坏话。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？拉倒拉倒，都少说几句，撂过去，接过去，接过去。下边过来不少人，大家都帮着劝。朱亮一看，那就别走了。其实他真没地方去。飞剑仙愤愤不平，重新归座，拄着拐杖，低头不语。这九头神雕啊，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。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，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，哪想刚到了这就碰了个钉子。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，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，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。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，叫朱亮这么一弄，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。朱老剑客，算了，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，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，好在咱们是自家人，我想你不能在意吧。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，把话拉回来了，我也就别端着了。朱亮一抱拳：老剑客，我不对，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，方才有得罪之处，还望老剑客你海涵。郭昌达一看，这不完了完了，妥了。大家这么一说，一片云彩就散了。往后言归于好，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。来呀，摆酒。郭昌达也不容易，为前为后 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。可边吃他们边谈，九头神雕纪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，老剑客，其实不怪你，你是惊弓之鸟啊，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，所以你总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把握，干什么都不保险，老有个怕字，对不对？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我确实存在个怕字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我今天就给你一一并，不单是您，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，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，我今天就给你治治。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，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，将来出了什么事这责任我担着啊。各位，莲花冠也好，八王泪也好，这是小事一段。我临行之时，我见过武圣人于和，我的授业老恩师，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。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，但是他已经表示了，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，武圣人最后得给接着，你们怕什么？有他们人家这句话，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？什么少林八大名僧、峨眉寺的剑侠、中山五老、乾坤五老、辽东六老、云南三老，屁！我老师呀，一晃手全得趴下。再者一说，用不着我老师，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了。您大伙这回放心了吧，我不是吹，是我老师给我撑腰，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，这是一。另外我再告诉诸位，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，比如说莲花冠保不住了，甚至八王泪咱们失败了，怎么办？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。各位啊，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，那是武术圣地，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，翻掌震西天方天画，提掌霹雳子詹峰，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和尚。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，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，这三位给咱保险。朱老剑客，这回你心有底了吧？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，咱还怕三侠五义吗？什么八大名僧、四大名剑，你三位堂主怕这个吗？再退一万步来说，三教堂也顶不住了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，他现在跟16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，正研究一种阵法，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，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。各位，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、各名剑、各名侠，全叫他们死在阵中。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，正给他们挖坟墓呢，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？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，可朱老剑客，你这一激我没办法了，把实底我全告诉你，现在你放心了吧？哎呀，多谢季老剑客，您这一说呀，拨云见日，我这心可亮堂多了。 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，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，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。来，干干！大家举起杯来干喽！群贼嗷嗷直叫，把酒喝干了。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？因为这帮贼心里头都有数。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，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，谁也比不了的。谁呀？81门总门长普渡，长法道人雪珠莲，武圣人于和，他们仨。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，亲师兄弟。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，还得说武圣人于和。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。这就因为啊，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，对老徒弟格外疼爱，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和，所以他的能耐才最大。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，这书可是宝贝，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。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，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，只要你看一看，眼界大开，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。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，都是老师留下来的。可是长法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，比于和就差得多了。所以这帮贼心明白，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的，那就是保险了，上三门非完不可。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。哎，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，无形之中冷水泼头，屋里的气氛唰一下又凉下来了。郭长达一想，把他接进来，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房叔安这小胆子怎么这么大？他知道大伙恨他，他怎么还敢来？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。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，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。其实方叔安真的害了怕了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脚底下没根，心里说话娘哎，妈，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，这可够呛啊。但是方叔安心里没底，嘴不那么说。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，假装纳闷季承达，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？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？季承达一听啊，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。方叔安，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？没有，名儿太小了，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。不是您改了名了，以前叫什么？废话，大丈夫立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压根儿我就叫九头神雕，好吗？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造创造就好了，现在您是无名之辈，难怪我不知道。季承达一想，人家不知道我，非得叫人家知道，那多没意思，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。方叔安，你来到莲花观何故？ 下书来了。 谁叫你来的？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，书信呈上。哎，好嘞。方叔安把信拿出来，有小贼接过来，双手转呈给季承达。季承达看完了，交给郭长达。郭长达一看，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。开封府的意思，明天接茬就打，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，明日擂台上见。 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。郭长达看完了，又交给别人看，都看完了，把这封信放到桌上。他们耳语了一阵，商量了半天，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：“方爷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不管咱有什么过节，那是过去的事。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，请坐吧。” 哎，请也坐。 哎，我怎么闻这么香啊？啊，我们正喝酒吃夜宵。 哎呀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。 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。既然总门长说了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咱是朋友，那给我也来一桌吧。群贼气得直翻白眼，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？这下这脸皮有多厚？郭长达点点头，来啊，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，给摆几个菜，多加酒。 嗯，多谢多谢。 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。等酒菜摆好了，自斟自饮。嗯，今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，我尝这菜，哎，这菜的味道可也真都不错。季承达瞪着眼珠看着他，然后就问方叔安：“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能告诉我吗？”“ 哎，有话请讲。”“ 好，我请问你，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人？”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4:00。